一定要跪着。您说我命中注定的是死还是活？ 可是对不起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刚才你是在向我的女儿求爱吧？ 错，我爱的是您。我的生命就在您的手中，如果您不答应我的求爱，我的生命将毫无意义。我怀着恋爱般的心情会向您求婚了。 您是知道的，我已经有丈夫了。 爱情是不分界限的，夫人，我们可以到世外桃源去，再次向您求婚了。 哦，我的宝贝儿，妈妈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，简直像只窝头，哪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，一点都不像。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人情世故，像个大家闺秀那样有教养。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良好的规矩跟举止端庄是怎么回事？ 哦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的脑子发昏了，总跟压不紧夹不紧那几个丫头片子学，学他们干嘛？用得着学他们吗？值得你学习的榜样有的是，站在你面前有你的母亲，你应该学她，懂吗？ 玛丽亚·阿莫诺夫，不要反对我们年轻人美好的结合吧，为我们永恒不渝的爱情，你祝福吧。 哦，原来你爱的是她。 你们双方命中注定的是活还是死？ 瞧见了吗？瞧见吧，就是为了你这个贱货客人才下跪的，可你突然像疯子一样闯了进来。哦，我真应该回绝这门亲事，你不配享有这个福分。 妈妈，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啊，求您开开恩，求您开开恩了。 您怎么了？ 听说刚才那些可恶的商人们在您这儿告了我的状。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他们说的没有一句是实话呀，那都是他们自己坑害顾客蒙骗百姓啊。至于说我打了相师的老婆，那是胡扯，那是瞎说，那是他自己打自己。 什么相师老婆呀，去他妈的吧。 对，别信他们的，真的别信他们的，这些人扯谎啊，那在城里是出了名的。 安东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把亚历山大维奇赐给了我们多么大的荣幸，他跟我们的女儿求爱了。 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你发昏了你。大人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、啊！当然我这小女儿有点傻，那都是受她母亲的遗传。 我是向她求爱了，我爱上她了。 我简直没法相信。 哎呦，大人跟你说你也不相信。 没跟你开玩笑，我爱的都快发疯了。我真的不能信，您要是不把玛丽亚·安东诺夫娜嫁给我的话，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 我知道喽，您这是在跟我们逗着玩呢。 哎呦，你真是一副疙瘩脑袋呀，大人可不是正在跟你说的吗？ 我还是不能信。哎呦，你答应吧，答应吧，我这个人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拿出一把手枪来，我啪我就自杀了。那样你会吃官司的。 我的上帝呀、啊、我从灵魂到肉体上我一点错都没有啊。 阁下，只要您不生气，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愿仁慈的上帝来祝福你们，这可不是你的错。他们在接吻，上帝呀、啊，接吻了！哎，安东，哎，师长，这下可他妈大功告成了！ 少爷，少爷，把车来， 把车好了。 哎，大人， 怎么您要走？ 哎， 您等一等，您刚才不是说要跟我的小女儿结婚吗？ 啊，是这样，那我要到乡下去一趟， 乡下 我去看一位我的伯父，他可是位富翁啊，我一天就回来。 就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能强留您了，快去。不过我们希望您能早一点回来。 我会尽快回来的。玛丽亚，能不能真的不能表示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？ 快去， 再见。